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交友栏目，在这里我们主张探寻年轻人的情感世界，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聊聊我们情感中的那些事儿。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实时直播，并跟我们互动哈。 嗯， 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来收看节目。 嗯，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啊，咱们今天这期主题就很有意思， 对， 长得像明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相信咱们今天这位小伙伴哈，今天我们的嘉宾非常的有发言权。这个问题 啊， 大家一会儿也可以猜一猜，咱们俩先不公布结果哈，对，看看像哪位男明星哈。 嗯，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洪斌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洪斌你好，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我叫梁洪斌，我是一个性格开朗、开心活泼的一个大男孩，平时喜欢跑跑步、健健身、踢踢足球什么的 啊。 还有一个比较文艺的方面爱好就是写书法。 哦，这是跟运动完全形成反差的一个爱好了， 可动可静。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就是小年轻哈，年轻人现在学习书法的我觉得比较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学习了书法呢？是父母要求你去学的，还是自己主动要学的？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文化熏陶吧，因为我 哟， 书香世家是这意思吧？ 不，因为我舅舅呢经常爱写字儿，然后呢，我特别崇拜他，所以呢，渐渐的也就喜欢上了书法这门艺术。 那是从多大开始？对，多大开始学习书法的呢？ 大概是10岁左右吧。 那到现在也得有7-8年。 7-8年了。 对， 现在书法是不是没有等级考试这样的一回事？ 没有，我就纯粹就是出于个人爱好。 哦， 现在是不是家里的什么春联啊，包括那些什么书法作品都可以自己写了，就不用买了？ 啊，那倒不用，因为我舅舅写的很好，一般都是他来写的。 就一般就是有珠玉在前，自己在后面默默的练，希望哪天能够超改一下。 是，家里有一个大家呢，你还是慢慢的还在出师过程中。 对， 可以说今天的我觉得洪斌一出场就是这个自我介绍，光是这个爱好方面已经是非常吸引我们了。 嗯， 啊，说平时喜欢运动啊，平时也喜欢练练书法， 对， 动 一静。嗯， 对。那你平时这个健身运动的频率高不高？ 嗯，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比较高一些，然后最近这不放假了吗？ 对， 然后人就变懒了。 因为学校也有场地吧。 对对对， 是。 会平时就是去跟兄弟们一起踢踢足球是吗？ 嗯，经常的，在学校经常这样。有啊。 嗯。 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足球队？ 我一般都是后卫吧。 嗯。 后卫。 嗯。 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一场令自己最激动人心的、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还记得这样的经历吗？ 记得，记得。 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场比赛呢，是我在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因为高三的师哥们，然后即将要步入大学的殿堂了，然后，学校里边体育那个足球队的重任就要交到我们高二的同学身上了，然后这一场就是一个友谊的传接赛，然后所以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触很深，而且那天下着大雨，我们就是在雨中踢球的， 一种传承吧，感觉， 对对对， 就是把那种精神，然后由师哥交到师弟手里面， 对，要好好把学校里的球队建设得更加好，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觉得也是挺有情怀的一件事儿吧， 是， 虽然说在校园里面，大家觉得可能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一到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伤感， 对， 好，刚刚我们这个自我介绍也是简单的对我们的洪斌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就是一首歌两颗心，看看我们洪斌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音乐是哪一首呢？ 勇敢的心， 来自汪峰的一首，其实大家也对这首歌比较熟悉了，那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汪峰的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的这支 MV 呢，其实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这个 MV 啊，用的是汪峰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一会儿再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洪斌他的音乐故事。 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日纷飞舞，这难堪不够孤寂，勇敢的心，这是不老的感觉，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洪斌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来自于汪峰的《勇敢的心》。我觉得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感觉就是想出去飞， 是感觉特别热血澎湃的一种感觉。 是，那么洪斌，你除了说有一种畅快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吗？ 对， 勇敢的心呢，就像 歌的名字一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来支撑我们，做任何事情吧。就像我踢足球，写书法，一静一动，看着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做下来坚持下去都需要一颗勇敢的心的。 确实是，都是两个很需要毅力也很需要恒心的项目。 没错， 那么在练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苦啊，坚持下去确实是需要一颗勇敢的心。 对， 像歌里面唱那个什么一颗永不哭泣的勇敢的心。 是的， 对，那欢迎各位，我这里呢是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博湖点秋香节目。那我们呢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世界。那么也希望呢每一个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的你呢，能够多多收听我们，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今天现在大家稍微有点矜持，现在有61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力98的直播间，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博湖点秋香。 是， 刚刚我们是聊完了今天的推荐的歌曲是勇敢的心。其实说到勇敢吧，我觉得刚刚洪斌说的说练习足球练习书法其实都需要一颗勇敢的心，那其实我觉得感情啊，也是需要一颗 勇敢 的 心。 对，就是我不知道洪斌平时你的感情经历或者说在感情世界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尝试的勇敢一把的那种经历呢？ 对，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一个瞬间我觉得应该要勇敢一下去争取一些什么这样的瞬间。 在感情方面吧，不瞒主持人说啊，我 比较 矜持。 没事，可以慢慢改变这一点，因为也有人喜欢矜持，两个人很害羞的相互靠近，是不是？ 就在我们的洪斌说着矜持的时候，我刚刚也说我们的今天的我们的花椒直播的粉丝们非常的矜持，可是一下子我们现在看到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3100人。 对，欢迎大家， 一下子就来了啊。 我觉得是因为要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的。 没错，今天非常的期待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长得像明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不瞒各位说呢，在场的三位呢其实都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对，我们都是躺枪了啊。 是， 这是幸福的躺枪。我们先揭晓一下我们洪斌长得像谁。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博湖点秋香的一个主持人莫一梦和大佐他们两个说， 对， 我们的洪斌有点像胡军。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其实就是乍一看感觉不像，但你仔细看， 仔细看是像的， 看眉目，有点胡军的感觉。 对，如果大家觉得像的话，请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后台请扣666，我们就看到您的这个消息哈。就是洪斌有没有平时生活中就是因为长得像明星而受到一些小小的困扰啊，或者说小小的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经历呢？ 对， 那倒没有，因为第一次被说像明星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 就博湖点秋香呗。 对，然后我有同学看过之后，然后看我的照片和我人，还确实比较像。 然后 我就多了一个小外号， 小胡军。 对对对， 小胡军的。对，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男主持人更有发言权一些，因为他呢是真实的就是被人当做过明星，然后在路拦在路上求合影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他觉得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说有点尴尬。萌萌你来吧，究竟像谁？你给我举几个。其实不止像一个， 像我们的歌神张信哲有没有？ 是， 你还 说的比较多。还有张卫健。张卫健， 还 有人说像那个就是那个《新还珠格格》里面的五阿哥张睿。 我以为你要说像紫薇，我刚刚说这是谁这么损。 我可能内心像吧，但是这也不像啊。 对，但其实最像的是张信哲。 是张信哲，大家说的比较多。然后我说说我的经历吧，就长得像明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在校园里面走着走着，这次不是被认成是张信哲，是认成张卫健了。然后迎面走过来两个阿姨然后走过来说，你看看，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戳后面的两个人， 窃窃私语 说，你看这是不是个明星，说是不是演那个小鱼儿花无缺的那个就那个小秃头。这不是张卫健吧？然后过来他真的问我，他说哎呀，那个我们觉得你有点像那个角色，说你是不是张卫健。说后来走近一看说应该不是， 应该是张信哲。 对，没有，他说可能年龄上有一点差别，我毕竟比较鲜嫩吧。 哦，好吧。 我还有一次是去办那个，我去那个这个咱们那个三间房那边的那个派出所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小姐姐然后就说， 然后他就悄悄地对着他旁边的那工作人员说，你说他像不像那个张丽姐，你看像不像，像不像。然后在说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偷笑嘛，忍不住了。然后本来说有一点点可能稍微的需要等候一下，可是这时候他就是我在排队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因为长得像明星脸竟然有一些便利，也挺幸福的。 对，是一个还不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便利？ 关晓彤你说啥呢？ 对，我呢是有几次就是出去逛街的时候有这种经历，但是呢我不是像彤彤这种就是正面向，我是侧面向。 是， 对。然后那个 你展示一下侧面特写，给一下特写，麻烦老师给我们一下特写。 对，就是他们说我侧面有点像关晓彤，然后呢这个卖衣服店就说，哎，你还是侧面好看，侧面好看。 你展示侧面之后给你打折。 对，然后我以后决定主持节目就都这样主持了。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侧面有没有有一点点像关晓彤， 侧颜女神啊。 对，然后后面这个还在我们宿舍就是发展出了一个梗，当时大家都在一起嘛，然后一辆出租车上，他们就说我是定服装关晓彤，然后旁边那位是定服装张柏芝， 张柏芝 前面那位是定服装张曼玉，然后司机师傅崩溃了，说你们说啥呢？ 我拉着一车明星有点压力啊。 是， 就是长得像明星啊，这样的一个经历，的确是给生活添了很多的乐趣啊。大家，您有没有说长得像明星这样的一种小困惑或者说小惊喜呢？也欢迎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进行分享。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直播上23000多人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欢迎大家。 肯定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长得像胡军的我们的洪斌啊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就开始再次的抛向我们的洪斌。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在球场上有哪些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有情怀的故事，就是上下的阶梯 一个传承的故事。 对，那你平时在踢球的时候或者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那些难忘的瞬间呢？ 对，就是感觉可能比较苦，但是也比较有意义的那一些。 那当然有。我记得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都要训练。其他同学都回宿舍睡觉了，然后我们就抽出自己的时间来，然后就训练嘛。各种动作呀，进球啊，踢球啊，传球啊，这些。远传啊，近传什么的这些东西。跑锻炼锻炼什么的。出一身汗。感觉是挺累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是，这让我想起了，我就稍微拆一小下台啊。我高中的很多男生也是足球校队的，然后他们也是中午出去训练，但是他们下午回来上课就睡觉。你知道，在教室里面后面，对，后面趴了一排，睡得特别的熟，就老师扔粉笔头都不带起的那种。 就老师已经知道了，是这批一定是中午练足球的。 对，但我估计洪斌不会。刚刚说洪斌像胡军，因为胡军他其实是现在是一个好男人、好爸爸的这么一个形象。 硬汉， 对，然后铁血柔情的那种。然后我们洪斌呢也有这方面，你看他虽然说踢足球啊，就是很阳光很大男孩子，但是也会做饭。对吧？ 对， 哎呦，这个经历一定要好好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31000多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洪斌今天想找的朋友，咱们一会儿稍微揭晓一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一定会为你加分的，好好把这块说说啊。 好的，好的， 对，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拿手菜式或者是就做饭的一些经历给大家。 好好，那我现在就说一说。 好。 我经常做的一道菜呢，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好惊喜，好意外哦！ 这道菜呢，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要做好吃， 做好吃很难， 是很难 的， 的 确很难。 然后呢，其次，我昨天做了一道菜叫宫保鸡丁。其实在家里边，平时爸妈比较忙，然后。下班的时候呢，回家再做饭也赶不上了， 来不及。对， 毕竟已经放了暑假了嘛，在家里边待着也是待着，动动手，为家里分担一些负担什么的，做做家务什么的，也是不是一件坏事儿。 哦， 好啊。 对， 哎，我觉得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叫刘岩，是不是也是长得有点像我们的小徐璐的一个姑娘，也是和你一样的经历，就是为了考虑到爸妈每天下班会晚，然后到家会饿肚子，然后就学起了这个掌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 对，还非常孝顺，而且这个技能有一技傍身，确实走到哪儿都饿不坏。 来， 而且做饭也是个好的。 接下来把你擅长的菜都介绍介绍，看看有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喜欢的哈。 擅长的，烧茄子，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然后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这些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是的， 你下次要不要把菜直接端来？ 而且还挺复杂的这些菜式。对，下次再来的时候把这个菜。 我说一道硬菜。 对， 好。 前两天刚做的可乐鸡翅。 哇， 本来咱们这个点儿吧，其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49啊，各位有些可能大部分同学可能 在路上奔波，可能回家才吃饭， 刚刚吃饭或者说准备要吃饭，一听到你这些菜名真的就忍不住，我也忍不住 很有胃口， 再去吃一顿， 饿了，感觉好饿，是不是？ 对，好想让洪斌给我们现场做一 下 展示一下， 下次洪斌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做好的菜带过来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吃一下。 对，现在在花椒直播上，我们现在已经哇，人太疯狂，已经是42,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看来这个会做菜啊，的确是会为这个洪斌加分的啊。 是， 如果您期待这个跟我们的洪斌取得联系，一定要期待一下，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洪斌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才会分享，大家稍微期待一下啊，卖个关子。 对，那我们下面呢，进入第三个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非常的 老照笑了 啊。对，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这样的，说如果你的辅导员掉进了水里，那你的专业能够干什么？ 嗯， 对，然后 咱们仨会不会撞？洪斌，你的专业是什么？ 也是播音主持。 对，然后咱们仨就各自说说咱们的想法吧。 嗯，我觉得我可以代表一些网友分享一下他们的当时的想法。 行， 但反正从播音主持的角度来讲呢，就在旁边做一段现场报道。 现场报道啊，各位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小水沟啊，现在掉进去的是我的亲辅导员，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可怜，现在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那么各位如果说有一些热心观众的话，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110。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已经淹到我们辅导员的胸口了，他还在挣扎，看得出来下面是有泥的样子。那么他究竟能不能够脱险成功呢？我们还拭目以待啊。 那么下面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假如你的女朋友和辅导员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呢？脑洞有点太大， 真的是。对，洪斌要不也来一段？ 你觉得学习播音主持怎么救这个辅导员？ 对，能对你的辅导员就掉进水里一件事儿， 我觉得不光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做一段现场报告，也可以针对辅导员被救起之后做一段即兴评述。 我觉得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展示一下，多少现在脑子里面有想法吗？ 那这个辅导员被救起的一刻呢，现场的群众反应是非常的热烈的，大家都鼓起了掌声，我们对救水的这位英雄表示非常的赞同，同时也为辅导员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表示愤怒， 表示谴责。 是， 也提醒广大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夏季 的时候 就不要在水边，对，尤其是这个深水池旁边过多的嬉笑打闹。 对， 是吧？ 对， 类似于做一段这样的评述。那么网友朋友是怎么说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先看哪个领域哪个专业的。 来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说呢，他可以通电。 通电把辅导员给电击，让他更兴奋，是吧？ 在水里面直接夸一下辅导员电起来了。对，太狠了。还有更狠的说这个我可以在岸边跳一支舞， 这是舞蹈专业、啊、 对。然后还有的网友跟我们说呢，说可以拍张照片帮他把水 P 成沙漠。这应该是什么图摄专业，摄影专业， 摄影专业。 对， 对，进行一下后期修图。我看一下还有一些网友是怎么跟我们留言、啊、 太损了。 还有一个说呢，是可以给他进行心理辅导，告诉他死亡并不可怕。 心理学，哇，这个太狠了。这是亲辅导员吗？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再想一想，还有哪些专业会对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 法学会怎么说呢？学法学应该会怎么 说？你 说 的是 法学 法律还是法医？ 法律。我没这么坏啊、 法学的话 应该是看是谁的责任吧， 可能在岸上写那个起诉状吧，起诉一片水塘的主人。 你这个水塘啊，你这个太有点没有眼力见了啊。 对，修建有问题。 为什么长在我们辅导员的这个脚边上呢？为什么不能远一点呢？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跟这个播音主持有点像的，说是导游专业。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的游客们，大家注意了，那么这片景点呢就是我们辅导员掉下去的地方。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到辅导员沉下去之后吐出的水泡泡。 这是一个著名景点，5A级。 是，而且很有现实意义。然后剩下的这个还有纪录片专业啊，也挺有意思的，说可以给辅导员拍一个纪录片。 就是被沉下去的那些 瞬间 是吗？ 对， 我们还是希望辅导员被这个救起来、啊、 被救起来。对， 咱们刚刚都是开了一些玩笑哈、就 是 很怕辅导员在节目就是听一半的时候说啊，你们不是要害我吗？没有，我们都很爱你。 还是我们都很爱我们大学的辅导员，希望您呢这个身体健康，永远不会掉进水。 萌萌，你要不要来个新年祝福啊？提前半年给您拜个早年。 给您拜个早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红包拿来。 好，最后一点才是重点哈。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51,0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包括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洪斌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接下来的 的时间就要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洪斌来公布你的联系方式的时间了。 嗯嗯，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下你 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嗯，我就说微信吧。 好， 微信是15030626630。 再重复一遍吧。 15030626630。 15030626630。嗯，好，这是最近十天里面我第一次记住的。 对，这看来是我们萌萌也非常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 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洪斌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微信添加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那么相信你们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哎，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问，就是洪斌，你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朋友呢？ 嗯，我想找一个和我一样性格开朗一些的。 嗯。 然后懂事的， 友情还是爱情？ 友情爱情都可以， 都可以。嗯，好，现在我们是友情爱情都是可以的，就是平时一起玩耍，一起踢足球，一起练书法是可以的。 让洪斌给你做饭吃， 对， 哦，也可以，也你也可以教我一些我不会的东西，你擅长的东西， 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也是很好的。 对， 嗯 嗯，好，您如果说喜欢我们的洪斌，一定要加入他的联系方式。 是。 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我们的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先预告一下哈，是一个被我称为男男男的一个男嘉宾，一个小帅哥。我们明天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那一起期待。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ight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